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9，咁啊，星期天嘅早上咧，今朝早嘅气温咧依然系相当之舒服同埋清凉噶。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0%。再提一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今日咧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咧相当之简单嘅啫，天晴，而且咧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大致都系天晴同埋干燥噶。咁啊，至于本周中期咧，风势就会较大啦。新一天开始，为你送上呢一首歌曲，同意思咧都系一样。A new day。 那声音已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闭的窗，仍能攀上。世界如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从要错开的惊叹。How was feeling shaky?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re getting a refill.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世界如留白了，方可绘出新气象。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 送走咗冯允谦嘅 New Day 之后，我哋有另外一位都非常之有活力嘅年轻歌手姜涛。 你若要回家，可挂念我吧？大半晚那件衬衫给了你，会化身我青天心的挂他。我没有回家，就在楼下，手机在震。如果可以合照，你在楼上笑着吗？

年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有来自姜涛的《一天多一点》，同埋啱啱听过来自严爵的呢一首《爱就是咖喱》啊。 夜里歌声伴你轻谈，夜心里细声浅唱，乐韵轻轻陪伴你长夜过，今天只得你共我。月地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乡里摘火星星陪伴你长夜过，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如繁星琴弦轻，朗月盈半眼池，静情凉宵琴弦飘，我独陪伴你到天晓。乐韵轻轻陪伴你长夜过，今晚只得你共我。 有很多电台节目可能都是你的喜爱，我以前都很喜欢旧版本的轻谈主题曲的。今年适逢轻谈展唱会天四十周年，我们整个团队也都是找了 Rubber Band 打造了一首全新的主题曲《轻谈浅唱》。 月地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乡里去，摘火星星陪伴你长夜过，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月繁星琴弦轻，朗月盈半眼池，静静凉宵琴弦飘，我独陪伴你到天晓。乐韵轻轻陪伴你长夜过，今晚只得你共。 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绝望。什么一眼莫讲，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有试过咧？当你好憎一个人嘅时候咧，可能会讲咗一啲完全唔顾对方感受嘅说话。但呢一种嘅憎恨咧，好快就过咗啦。到底用呢啲狠嘅说话同对方讲嘢，系恨定系爱咧？ 我好久没来这间餐厅，没想到已经换了 说谎，爱一个人没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别说我说谎，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我哋送上嚟自林宥嘉嘅《雪芳》，电话号码1872388。今朝早咧 ，Beautiful Sunday 继续有我林慧喺呢度咧等紧大家嘅电话。如果你有开心事或者系点唱想分享咧，可以打电话嚟啊，1872388。 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推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到星字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醒收光到这里方，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 六点半新闻之前咧，带嚟呢一首新歌嚟嘅，嚟自郑欣宜嘅《小夜灯》。咁啊，阵间六点半钟之后翻嚟咧，会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嘅，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有任何开心事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啦，1872388。今朝早咧，继续有林慧 Barbie 喺呢一度同你一齐分享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超强台风天鹅凌晨登陆菲律宾卡坦端内斯岛，气象部门警告当地将遭遇灾难性风灾，近100万人已经撤离。天鹅是今年吹袭菲律宾的最强热带气旋。登陆之前的最高风速达每小时225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80公里。气象部门形容天鹅是极度危险的风暴，可能带来强风暴雨，引发山泥倾泻和水浸，以及3米高的风暴潮，令到低洼地区淹没。民防部门说，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疏散工作变得困难。预料天鹅会向偏西方向移动，横过吕宋并进入南海之后减弱。爱琴海地震在土耳其和希腊导致的死亡人数增至39人，近900人受伤。地震在土耳其导致37人死亡，在灾情严重的西部城市伊兹密尔，救援人员在一栋倒塌建筑物的瓦砾中救出被困近18小时的一名女子以及她的3名子女。当局说已经完成在8栋倒塌建筑物搜查，会继续在剩下9座寻找失踪者。 市長估計仍然有大約180人被困。總統埃爾多安前往伊茲密爾視察，為救援人員打氣，並向居民承諾會迅速重建。希臘薩摩斯島亦都有建築物受損，最少兩名少年被倒塌的牆壁壓死。德國首都柏林的新機場當地星期六正式啟用，較原定日期遲了九年。一架二捷航空和一架汉莎航空的特别航班先后抵达柏林勃兰登堡国际机场，标志一个建设时间长达14年的机场终于启用，但是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当局没有举行大型庆祝活动。新机场在2006年动工，原定2011年启用，最初预计耗资25亿欧元，但是因为各种问题和成本上涨，导致启用时间六度推迟，最终造价大约是70亿欧元。新机场将取缔柏林泰格尔机场和塞内费尔德机场，成为柏林唯一民用机场。本港昨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日本、德国和巴基斯坦抵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星期五的源頭不明本地個案，患者是在潛伏期外的時間往返內地。他說住在內地的港人，回港豁免強制檢疫安排今個月展開，內地疫情非常穩定，不會因為今次個案而卻步。陳肇始又透露，政府已經選定四個地點作為長期檢測中心，分別位於鰂魚涌社區會堂、亮顯地油麻地社區中心、沙田瀝源社區會堂以及元朗市東社區會堂，期望今個月俾市民自費檢測。當局亦都會為受小型爆發影響的市民免費檢測。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同乾燥，本週中期風勢較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中成药标签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和批次编号，说明书还要有功能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三成群黑仔过人，你看他多黑。 阿攝咧喺自己個 page 嗰度嘅簡介裏面咧，佢又寫咗啲工作啦。第一個係 DJ， 第二個係咩咧？ 唔會係足球評述員咯， 應該係主持嘅。 點啊？ 咁 MC 咯。 我俾你揀多次 配音咯， 好。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到5點，黃天怡、方子豪、阿攝三五成群。 师培私家星期天， 在电脑世界有一套独有的语言叫做编码，而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他的专长就是编写程式了，有来自印尼的 Tamara。 Hello Hello， 我是 Tamara， 我是 dari Jakarta Indonesia， 现在我在 Hong Kong 做 programmer。 Tamara 说他是来自印尼的雅加达，现在是一位程式员。 相信咧好多人对于程式员嘅工作其实都唔系好理解。其实你平时系要做啲咩噶？ saya bekerja sebagai programmer di startup. Jadi sebenarnya kita baru mulai sebagai company dan pekerjaannya lingkungannya itu sangat sangat seru sebenarnya. Walaupun tipikalnya tuh orang-orang kalau mikir programmer itu biasanya orang-orangnya cuma duduk doang atau di depan komputer terus ketik-ketik-ketik dan nggak pernah ngomong. Tapi sebenarnya tuh banyak kolaborasi dalam bekerja sebagai programmer karena kita bakal harus tuker-tuker ide dan tuker sugesti, nasihat ke satu sama lain. Kalau kita ketemu masalah, kita pasti nanya dan sangat banyak kolaborasi sama banyak teamwork pas bekerja sebagai programmer. 佢话佢而家喺一间新开嘅公司度工作，工作环境都几有趣噶。有别于一般嘅程式员嘅工作，就喺电脑面前不停打字，同埋唔系点讲嘢。佢话佢哋其实仲需要同人合作，有时亦都需要互相交流谂法同埋意见，有问题就要问啦。因为咧，佢哋亦都系需要团体合作嘅。可能好多人咧都会对于程式员有所误解，觉得佢哋比较冷漠啊，亦都好难去沟通。你又认唔认同先？ Saya enggak setuju sih soalnya orang-orang programmer itu sebenarnya lucu-lucu dan mereka emang ada humornya sendiri lah, ada teknik-teknik kata-kata yang mereka pakai sendiri. Tapi orang-orangnya itu secara manusia ya tetap aja ngomongnya seperti biasa gitu. Dan sebenarnya mereka lumayan lucu kok kalau kita mudah mulai mengenali mereka lebih dalam sebagai teman gitu. Tamara 话佢当然唔认同呢一个讲法啦，因为佢觉得程式员都系好可爱嘅，佢哋好多都好有幽默感，而且口才仲好好添。最后啦，知道呢一份系你第一份嘅工作啦，咁喺香港做嘢，有冇咩系令你觉得同预期好唔同嘅呢？ Bekerja di Hong Kong itu saya pikir akan seperti sangat cepat gitu ya. Saya rasanya tuh kalau orang cerita tentang bekerja di Hong Kong itu selalu pengalamannya buruk lah atau pengalamannya sangat sibuk, selalu bekerja overtime dan lain-lain gitu. Tapi saya cukup kaget pas mulai bekerja kok orangnya tuh lumayan ramah ternyata dan networking itu sangat besar di Hong Kong. Orang selalu kenalin teman dia ke teman yang lain dan semua orang hampir kenal semua orang lain gitu. Jadi jaringannya tuh sangat besar dan bekerja di Hong Kong juga sangat seru soalnya walaupun lumayan cepat pekerjaannya tapi orangnya tetap baik dan sangat suportif dalam membantu dan mengajari saya belajar di lingkungan yang baru. 佢话之前咧都有听过人讲喺香港做嘢有好多唔系几好嘅经验，例如系非常之忙又经常加班，最初其实佢都有啲担心噶。不过佢话其实除咗好多嘢都好快之外，总括嚟讲喺香港做嘢佢觉得非常有趣啊。因为咧工作嗰度好多人都对佢好友善，同埋好肯帮人。去到新嘅工作环境，啲人都好肯教佢。而且咧，佢觉得香港人际网络真系好广啊，好似去到边度都会撞到朋友咁。哇，听落去工作环境唔错，同事又唔错，应该工作嘅时候都系几开心嘅。咁我知道啦 ，Tamara 咧喺香港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生活体验啦，好多都好难忘噶，例如系最近搬屋嘅事宜啊。不如下一集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啊。今集多谢晒 Tamara，Thank you。 Dan aku mulai takut terbawa cinta menghirup rindu yang sesakkan dada. Jalanku hampa dan ku sentuh dia terasa hangat oh di dalam hati.Kau bertemu.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了，第一通接听大家的电话呢，打通的就是陈太了。早晨陈太。 早晨 。你几好吗？ 你好大家好。 为什么打电话来的今朝早？ 是啊，因为呢我记得我先生呢就来生日嘛。同埋我对仔女都是同一日生日的嘛。所以我就想祝佢生日快乐嗰啲咯。 咁你慢慢讲，先生系几时生日噶？ 我先生咧就旧历9月28。咁咧我个大女咧就农历咧10月15嘅。 系。 咁啊，同埋个细仔都系一样。同一日生日嘅佢哋。 哇，好嘢 喎！系啊，所以我好开心，我真系今日打到俾你。 我都开心，听到你呢一通电话。咁啊，真系一种缘分嚟喎！如果两子弟都系同一日生日 咯，农历咯，系啦，佢10月15噶嘛，两即系个细女同唔系个大女同埋个细仔 系 同一日生日嘅。 即系有一年咁啱先系重叠咗啦，呢一个农历一年就有一次，但系新历又分开翻两日，咁所以又几好。 新历咧11月个大女咧11月就9号。个细仔咧11月7号， 系咯，都系好相近嗰啲日子， 好相近啦，系啦， 好啦，咁希望佢哋个个都健健康康啦， 希望佢哋系啦，我祝佢哋生日快乐啦，佢哋几个都， 最紧要身体健康，你都系，保重身体啊，因为凉咗啊，今个星期， 系大家都系， 好啦，照顾好自己，唔好客气，拜拜，多谢晒陈太嘅电话，之后咧，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喂， 系早晨， 系啊， 早晨啊， 点称呼你啊？ 我姓钟噶。 哦，我叫你钟小姐好吗？ 钟女士啊，我都做咗婆婆啦。 听唔出，咁又真系，你把声都仲系好年轻啫。 吓，唔系话？ 系啊，真系啊。 听你电话，我而家仲翻紧工，喺度整紧早餐食。 哦，咁有时间食早餐都好。 系啊，我因为我翻6点啊嘛，我做保安咁样啊。 系，即系啱啱接更嘅时间嗬。 冇噶，因为我哋系得两间嘅啫，系啊。 哦，咁都好辛苦喎。 我打咗好多次电话俾你啊，芭比。 系咩？ 日日都听你，我个星期都听你电话，因为我逢礼拜都要翻工噶嘛。 系，但系你又好，你个岗位都可以听到，即系听到收音机。 听到啦，因为我做公园啊嘛。 哦，都几好喎、啊！我有时都系噶，我有时咧，即系朝头早咧，如果翻工见到我屋企附近嗰啲保安员咧，我都分外觉得好亲切噶，因为有时见到佢哋都系听住收音机行嚟行去嘅时候，啊、我就谂啦，我翻工嗰时候会唔会仲听紧咧？ 系每日咧，你咧朝头早咧就行神问啦，又同我打下招呼啦，咁我搞掂晒，开晒所有门户俾佢哋入去玩咧，咁我跟住就翻入嚟。送杯咖啡啊，整完三文治食啊，系咁咯，跟住就开心啲听你噶啦、 哦， 听你个 多谢晒你啊，咁希望可以陪住你啦，因为有时咧工作咧都觉得几孤单嘅，你哋嘅岗位咧就成日都见到好多人啦，咁就好似感觉上咧，都会笑面迎人啦，同埋真系好多人都会叫住你啊，咁都叫精神啲咯，咁但系有啲岗位咧，我 系啊， 我知道有啲岗位朝头早起身翻工咧，其实好攰嘅，同埋我都听过有啲听众系讲，譬如话。 覺得幾開心咯，因為咧大家都會自己人嘅，哎耐唔見，哎點解咁耐唔見我伯伯來嚟咧？咁你又掛住下咁啦，咁、 哦、 咧又見到啲。啊，系好多人唔见你，你去边啊？哦，复诊啊，咁样呢样嘢咯。 尤其是如果咧，你真系中意同人倾偈啊，而且你啲街坊咧又会认住你啦。咁当然，通常咧，我自己觉得啦吓、啊，都系嗰啲嘅保安人员咧做得好，同埋咧佢哋本身都好相遇咧，都先会有人同佢倾偈嘅。如果唔系咧，即系都系双向噶嘛。咁所以你都应该做得好好吓。 心啊，系咪啊？ 嗯， 系啊。咁同埋我都做多年都冇得做啦，我都70岁啦都。 哦，系啊。真系听唔出你把声有呢个年纪、哦，你好犀利。 系啊，多谢。 不过你都很好啊，即系你可以做嘢，继续即系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 系啦，即系老实讲啦，即系叫做都一把年纪啦，做呢啲会轻轻啲咁啫，又唔使咁辛苦咯。 同埋其实开心嘅，因为咧你对住人咧，成日同你倾下偈咧，咁其实啲时间过得好快。 系啊，咁、我咧就中意翻早嘅，我翻早翻六点放三点咁咯，系啊。 咁但系你朝头早有冇车搭啊？如果系咁早， 有嘅有，我住你呢度住，我住系近住沙头角嘅我。 哦，如果你即系喺工作地点附近住咧，或者系都叫做有车搭咧，就好啲咯。 我中意搭车嘅，我中意搭车嚟。 系嘛？ 系啊， 你又几好、啊。 系我联防区嗰度，粉岭嗰度啫嘛。 吓、啊，我觉得你同我一样嘢似就系咧，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啊，我哋呢啲岗位咧咁早开工咧，系咪好辛苦噶？系咪好眼瞓噶？咁但系咧，有时咧你自己翻工嘅时候咧，嗰种快乐咧，你完全唔会记得话几点钟起身啊？唔系你哋翻九点，你都可以觉得好辛苦啊！如果你唔中意翻工嘅话， 习惯咗啊，因为我几十年嚟我都系咁早翻工啊，以前我七点翻工，我其实咧我做开公务员退咗休，跟住咧因为我哋60岁退休嘛，咁啊退休之后咧我都冇。停过落嚟咁一路咁啊，成日做下呢样，做下嗰样，做下呢样，做下嗰样。 我都佩服你啊！咁，我系时候而家开始规划下我退休之后做咩啦。虽然冇咁快， 哎呀，你咁叻女， 哎呀，唔系噶，哎呀，都要谂下，要即系想做啲咩工作。因为我听你咁样讲咧，其实都系唔同嘅生活体验嚟噶。做下唔同嘅岗位啊，喺社会上面 咯。孙啊，我都孙咗20几岁噶啦，系啊。 咁你真系过日神啊，同埋你真系为兴趣，系咯。 我唔做唔会冇饭食嘅，不过好日啫。哎呀，你即系讲真。你又唔係話真係話好老到行唔到又唔行啦，係咪？咁都 OK 嘅，身體上各方面。 其實睇人啦，如果你自己覺得你係中意忙碌嘅，你中意呢一種幹勁咧，其實你就會覺得做嘢係唔辛苦啦。咁有啲人本身就唔中意做嘢噶，做咩都好辛苦。 我成班 friend 得我一個人做嘢。 唔係啊，係咯，我都話你好嘢啊，真係呢個年紀。 啲 friend 話：哇，你仲要做到幾時啊？我嚇。我做到退休民族，你啊，你做到退休，你都会做我做。 系，我都觉得你可能会唔舍得份工啊，到时可能你到时又会话，不如搵啲第二样嘢做下啦，好似唔系好惯喎。如果唔系啲时间咁多， 系啊，呢句真噶，啲时间咧多，所以我翻到屋企都唔停得手，因为你知我哋住啲好似类似啲乡村啊地方啊，地方又大啦，我起身咧我就冇停手啊，洗地啊，晾衫啊，洗呢样做嗰样，全部都 算啦。你都系勤力嘅人啊，证明即系你中意搵啲嘢做。 系啊，我啲 friend 话，有时咧约埋成班 friend 喺我屋企玩啊，因为我开几大啊嘛。哎，你翻到屋企，我冇见你坐个樽凳啊。我坦白良心讲，我几十岁人都而家，我屋企张 sofa 我明坐个15分钟啊，真系。 啊，有时系咁样啊，我嗰阵时都系咁样。我做呢份工之后都系，即系初初买间屋谂住啊，好多设施啊，有会所，有呢样嗰样，结果住咗咁多年咧，乜都冇用过。水都冇游过。所以有时系咁样嘅。系啦，好啦，咁你继续努力工作咯，希望我哋嘅快乐可以陪住你做嘢，亦都令到你个笑容灿烂啲，咁亦都感染到见到你嘅人啦。 系啊，希望。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好中意听你开始嗰首歌，就觉得好开心。系啊，系咪你唱噶？ 系啊， 因为好中意听啊，系啊，好中意，觉得。即系好，我唔识形容一种感觉，总之我觉得好舒服咯。 哦，好啊，好啊，咁就好啦，多谢晒你。 系啊，同埋咧，我好中意听你节目啦。我成日等我第一次打通，我打咗成十次啦。 哦，咁你今日真系幸运啦，你可以揾一啲你好想做好耐嘅去试下做，睇下成唔成功。 系啊，其实我都系打电话嚟同你分享啊。诶，大家而家打年纪啊，开心啲。咁而家咧，即系社会静咗落嚟，我又觉得开心啲咯。 都俾你感染咗，因为真系唔简单啊！我觉得你即系呢个年纪，你仲会有一个胆识啊！我真系觉得你好有胆识去追寻自己想做嘅嘢，同埋过自己想有嘅生活，真系唔简单。 希望啦，我都希望系咁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系好， 好啦，多谢你，拜拜。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再听电话先。早晨 ，Emily， 早晨。 系啊，早晨。 早晨，点啊你？ 我好开心咯，因为之前唔见咗只结婚戒指，但系后屘终于揾得翻 啦。啊，系啊，喺咩情况底下唔见嗰只戒指系？ 其实我系真系冇印象啊，可能年纪大咗咧， 唔知摆咗边噶嘛。 系啊，因为其实不嬲钻石戒指即系好有纪念性噶嘛，只结婚戒指，咁都系等喺保险箱嘅。咁有一次就同我先生去攞份文件啦，跟住见到啦，跟住话哎呀唔好摆喺度啦，不如攞出嚟戴下啦咁样，跟住攞咗出嚟，咁就。系呀，咁就弊啦。跟住即系咁有时带出街啦，但系我又会做下运动咁咧，同啲朋友打波啊。咁完全系唔记得咗自己会唔会系做运动嗰时除低咗，唔记得掟咗去边啊咁样。跟住即系喺屋企，哇，搵个晒手个袋啊，咁都搵唔到咯。咁系咯，跟住好又系完全失忆咁样。 即系总之谂极都谂唔到，到底嗰只戒指应该喺边度啦。 系啊，加上咧，即系我前嗰排搬屋啊，咁其实咧就全屋啲嘢咧都攞晒出嚟揾过一次啊，咁同埋其实到之后搬咗屋之后咧，都系揾唔到咧，所以即系个心就谂，唉，弊啦，即系咁样揾法都揾唔到，而且已经搬咗屋啦，即系都冇得再揾啦，咁样就好失望噶啦，谂住即系以后都揾唔翻噶啦。 咁到底最嬲尾喺边度揾到咧？ 系啊，最后咧搬完屋之后咧，竟然即系我老公就搬完屋之后再执嘢啦，即系咁竟然喺佢一个等啲好重要文重要嘢嘅盒里边咧，系揾到嗰只戒指，原来系我自己系即系太珍惜嗰只戒指，系竟然咧等咗，即系收埋咗喺佢度咯。 然之后你又唔记得咗，咁证明咧你系好信任你先生嘅，即系潜意识里边话俾你听，你其实好信任你先生。你摆咗啲咁重要嘅嘢落去之后咧，你都完全唔记得咗。 系啊，我都系因为可能咧，即系又要搬屋啊，又搞好多嘢咧，就太忙。 系啊，会噶。 系啊，即系又要搞个仔啊。我仔仔小六啊嘛，又要停婚啊，啲嘢真系好混乱啦，即系又停课啊咁样，跟住系啊，所以真系哇，发觉真系好多嘢好混乱咧，就完全唔记得。加上搬屋嘅时候咧，我即系清好多嘢啊，有啲嘢就攞去捐咗去啊，啲袋啊或者太久啲抌咗去咧。我又喺度谂啱啊，喺啲袋里边啊，即系冇 check 清楚，掉咗咁样咯，所以即系好多嘢谂嗰阵时个脑。但系而家真系终于揾得翻，真系好开心咯。 咁我都恭喜你，因为其实都真系好有纪念价值嘅，就算真系买翻一只，都已经唔系原本嗰只啦。 系啊，即系我先生都有话。诶，买嗰只啦，话吓，唔同， 唔系嗰个意义啊！你话你随时都可以买嗰只，我都知道，但系都唔系嗰只。 系啊， 咁但系你而家卒之将佢珍藏咗喺边度？你要记住咯。 系啊，我有系啦，等喺一个好即系大家都记得嘅位。 系啊系啊，你一定要再摆安全啲。 我记。系啊，唔该你帮我寄埋。 有时系嘅，唔系你可以同你啲仔讲笑咯，即系嗱，妈咪咧啲重要嘢摆喺边咧，下次提一提我咯。 系啊，我都系咁讲嘅。系啊，同埋即系我先生真系好好咯，即系喺呢件事上面，佢又冇即系黑我面啊，又冇即系说话我听啊咁样咯。 咁好好嘅，要抵赞啊！呢个男士真系。 系啊，我同我先生识咗即系30年噶啦。系啊，即系当我识佢嘅。 即係到而家，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好少即係好多好大嘅爭拗咯。 嗯，係 啊， 嗯、 即 係一個好好好嘅相處。我真係想問一下咧，你哋結咗婚幾年啊？咁， 我哋結咗婚都有20年噶啦。 嗯，因為我頭先就諗起，咦，你可以喺幾多年前嘅結婚戒指到而家都啱戴喎，咁證明你都 keep 得好 fit 喎。 誒，手指冇肥到啫，淨係。 通常唔係㗎，如果你個人肥啲，手指都肥，所以你肯定真係冇乜點肥過。咁你要继续 keep 住咯， 系啊，多谢你啊， 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即系哦，好啊，你讲啊，你讲啊， 我想点咪幸福摩天轮啦， 哦， 因为即系同我先生都系好有纪念价值嘅一只歌咯， 嗯嗯，我阵间可能要7点之后先播到俾你听啦，时间唔够，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你， 好啦，呢个系一种幸运嚟嘅，希望呢种幸运可以俾晒你全家人都咁幸运啦， 系啊，都祝福埋你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 好，拜拜。跟住落嚟咧，就有一首歌曲咧，就喺面书上面咧见到有朋友点唱嘅，咁佢又想送俾咧自己嘅工作伙伴，佢话咧想点呢一首《奋斗》咧，俾东区医院 F 7病房嘅全体人员，咁啊亦都祝大家咧都系工作顺利嘅。 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得体安，为你实现万千理能，令你样样自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闯出幸福。 头上形容欺凌情况严重。昨日是太子站831事件发生14个月，太子站一带昨日有人聚集，警方拘捕两名男子，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和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正被扣留调查。警方亦向一名涉嫌违反限聚令的女子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表示，昨日傍晚大约6点起，旺角近港铁太子站一带有群众聚集，警方先后发出警告，但系仍然有人拒绝听从指示离开，于是采取执法行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今早天气稍凉，新界西北部嘅气温较寻日低2-3度左右。在上午5时，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慢性节之夜，掀起蛙鬼夜曲。寻找超越第四度空间声音，打破惊吓界限。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日系慢性节音乐组曲。 哇，好痛啊！ 哇，你块面肿晒嘅，你打交嚟啊？ 梗系唔系啦，我牙痛啊！ 哎呀，牙痛啊，真系啊，惨个大病啊！快啲去睇牙医啦！ 我就系怕去睇牙医咯， 估唔到你咁大个人咧，同不得了剧场入边嘅爷爷一样啊，都系咁怕去睇牙噶、啊。嗱，听晒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八至十，听下咧不家成员啊，点样帮爷爷克服恐惧啦？ 吓、啊，真系噶？喂，你估咧食雪糕会唔会？冇咁牙痛嘅咧。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讲紧将呢一只点唱作品咧，就系、是、送咗俾你先啦。幸福摩天轮，我谂好多人咧，可能喺爱情嘅长跑道路里面咧，都会出现呢一首歌噶。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惊险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 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 格先生， 时间嚟到7:14啊，啱啱啊，咁啊，直播室除咗有林慧 Barbie 之外咧，都有格先生，林慧 Barbie 格先生， 林慧 Barbie 格 Barbie， 林慧 Barbie Hong Kong， 林慧 Barbie 德文德文， 嗯，咁啊，都要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咧，就系、是、今日 天晴咧，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都系天晴同埋干燥噶，本周中期咧风势系较大嘅，提一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现时室外录得气温22度，相对湿度是80%嘅。 我一睇到呢个天气咧，第一时间同 Gary 讲：，哇，干燥啊，好啊，天晴啊，好啊，可以洗衫，洗啲厚嗰啲嘢拎晒出嚟。 系咯，你竟然第一时间谂到呢样嘢？ 系啊， 你可能冇洗过屋企啲厚嘢咩？ 要啊，但系我真系睇翻呢啲天气咁样先洗，我觉得会最好咯。 其实系嘅，因为咧呢几日咧又唔似得上个星期咁大风，上个礼拜咧又强烈季候风信号嘛，咁。大风咧，如果你洗嘢，你又担心一样嘢啦。你开窗又惊吹落街，咁但系如果咧，依家咧净系纯粹凉凉地同埋干燥啦，同埋如果你晏昼呢个太阳晒得到你屋企晾衫嘅位置咧，其实就真系好好，啲衫系快干好多噶。 系啊，咁同埋变做系我中意真系好干好干嗰啲。闻到好干嗰啲味咧，我好开心噶。 我觉得咧，天然风干嗰啲衫咧，佢仍然会维持住你，即系譬如洗衣液或者洗衣粉嘅嗰啲少少嘅香味之余咧，其实亦都系有埋咧，嗰、那个 系干爽啲嘅味道啊。因为有时咧，如果你曾经试过喺屋企可能开行个抽湿机抽湿咧，佢系始终抽极咧都系有一阵嗰啲湿气味喺度噶。 唔同嘅， 唔同噶。如果你太阳晒过咧，搵风吹干嗰啲咧，真系特别系舒服啲噶，我觉得。 嗯。 咁但系都要注意一样嘢，因为咧其实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7度啫。呢一种天气咧相当之舒服啦。咁但系咧，如果你晏昼出到去咧，其实你有活动或者有运动量嘅话咧，27度都可以系热热地噶。咁但系咧热热地嘅时候，你又去到可能去到傍晚咧，又会觉得又凉翻啲咯。咁呢一种咧就非常之容易涉亲啊！见到身边好多人都病嘅呢排，即系唔舒服啦、感冒啦，或者系冷亲啦、涉亲啦呢啲情况咧都系普遍啲嘅。咁所以呢啲咧天气嚟讲咧，我都系建议着翻件外套稳阵啲嘅，或者起码带定啦。 我覺得係睇翻啦，如果真係你覺得唔凍嘅話，你咪外套擺喺個袋咯，好似 Gary 講。但我覺得係啲男士通常都仲係著短褲同埋 T-shirt 都係覺得係大夏天啊嘛。但我覺得如果係而家呢個天氣都係 T-shirt 同埋短褲嘅話，如果夏天嘅時候你冇嘢著嘅咯喎，都係咁嘅啫喎。咁样，但我觉得系女士通常都系着翻多少少嘅啦，已经 系都系嘅。嗱，讲起呢一个衣着嘅问题咧，嗱，好多人就会觉得平时咧大热天时嘅时候咧，见到啲姐姐包头咧，咪会觉得佢哋热嘅。咁但系咧，适逢琴日系咩日子啊？琴日系万圣节啊嘛。 Halloween。 我真系见到有小朋友咧，想尝试咧跟姐姐嘅造型一样咧。就去用姐姐嘅嗰啲包头布咧去包头咯， 真系， 系我见到有呢个造型啊！今年咧啲小朋友嘅造型咧，我觉得都几有心思咯，即系好多人咧，好多家长咧，唔知系咪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多咗时间网购，因为我听好多人都系讲话网购啦，咁同埋咧，即系多咗时间咧去搜罗一啲特别嘅装扮啊！我见到净系譬如话女女学校嘅同学咁样咧，都已经有好多唔同款式嘅造型啦。以往可能最热门都系扮下啲卡通人物啊，或者系啲特别受欢迎女仔就公主啊，男仔可能都系嗰几样啦咁。但今年咧见到有好多唔同系扮职业噶啦，跟住亦都有系扮唔同国籍嘅人士啦，或者系扮一啲比较突出嘅人物咯。例如我见到有小朋友系扮呢一个飞机师啦，军人啦。有一个小朋友好得意，我觉得是扮印尼人啦，就是包头啦，然之后着咗啲少少中东色彩嘅服饰啦，好得意，我都觉得即系谂到咁多唔同嘅造型去做呢一个装扮啦，咁都对于啲小朋友嚟讲，应该系相当之得意嘅事情嚟嘅。 但系你 Sure 嗰个小朋友真系扮格格啊，因为咧之前嘅时候有次咧，我就系几年前噶啦，见到个报道咧，系一个小朋友就系都系好似包晒头着翻黑色嗰啲咧，原来系佢系扮日本一个人物就是这样，我想但是很 sure 他的妆呢，那个衫呢就是文格格姐的，但是个面的妆呢就另外一回事了，是那里整到白色，然后画那个 两个红色面珠丹 类似那些， 然后头额头几点这样的嘛。我想说呢，我本身都很想哄我的女儿呢从事这个造型， 真的有已经有 material 了，格格整个黑色那个包头， 但我后来想一下呢不划算了，因为她肯画，她真的说 OK 我想试一下咁样，但后屘我谂嘅，哇，其实我惨啦，之后我点样同佢抹翻块面咧？同埋跟住有排搞，于是我就话，都系唔好啦，我哋都系扮翻啲简单啲噶啦。咁佢最屘系扮翻一个佢都中意嘅猫猫卡通人物咯，即系头顶个蝴蝶结嘅咧。 OK。 其实我觉得都 OK 啊， 唔需要化妆嘅， 唔需要化妆嘅，只系需要装扮啫，即系着下衫啊，衬下色咁样啦，咁啊都叫做了咗一个心事啦，即系每一年都要帮我哋谂下啲特色造型系点样。咁不过我觉得咧，其实都系好开心嘅，唔知道今日咧出街嘅格格咧会唔会仲有呢一啲嘅万圣节嘅愉嘅气氛咧？会唔会即系今日都仲会带一啲装扮出去一齐开 party 咧？咁啊，即系睇下晏昼会唔会出到去见到大家有呢一个嘅情况就知道啦。 Kemanakah akan hilangnya semua kata-kata indah yang aku ucapkan? Aduhai bahagia, apabila semua terjadi.seperti yang aku maui.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好得意嘅阿格先生咧問咗我一個問題咧，我係覺得好詫異喎，點解突然之間會咁樣問呢？係關於錢嘅問題嘅。 係，但唔係格 Barbie 啲錢多唔多啦？呢個我係問格 Barbie 有冇留意咧，佢屋企咧格格格咧係使少咗啊？呢排啊，定係點樣啊？ 我有留意，但我唔覺得佢有明顯嘅分別咯喺消費方面。 嗯， 點解你咁講呢？ 因為我同朋友傾偈，咁有一個朋友係做印尼姐姐同埋印尼人生意嗰啲嘅，咁就傾偈通常 係咩方面啊？介唔介意講？即係你個朋友 唔好啦。都係印尼人嗰啲 day 嗰啲 daily， 因為我喺度諗緊，如果你話做印尼嘅，譬如話旅遊啊，或者做人， 嗰啲唔使講啦。 咁嗰啲就好唔同啊嘛。但如果你話每日嘅消費，例如係買啊飯盒啊、買日用品啊、必需品嗰啲，咁又唔同噶嘛。嗯、 我係講緊 retail 嗰啲㗎。 O K， 咁佢都係同啲朋友傾嘅。咁我就問點啊生意而家呢排咁樣，佢就話都可以嘅，但係就係明顯咧啲價格咧好似慳咗嘅。 嗯， 咁係消費大啲嘢咧，或者通常是爽快啲啊買嘢咧，而家好似睇到係好似真係有克制咯。 哦，係真係關呢樣嘢事嘅，唔係因為佢嗰樣嘢，譬如已經飽和咗啦咁。 唔算嘅， 又唔算啊？ 唔算嘅， 因為我又唔覺得，我見啲價格好似我上次同你講話咁貴一個眼鏡都捨得買。 我嗰個話係要健康嘅嘛，咁特別個眼直情咩近視啊、咩老花、咩散光都醫好曬。呢一個長遠嚟講係嚇，呢個唔好信啊。 價格大， 呢個係我哋覺得係唔 work 噶。 係啦，我又真係唔覺得有明顯嘅分別喎。嗱，你話如果喺平時嘅起居飲食啊、衣食住行咁樣啦，又冇覺得佢有慳到喎。咁你話佢自己買嘢方面，我又唔特別覺得佢有慳到喎。咁而且喺疫情期間咧，都見到有好多印尼姐姐咧去搜尋一啲唔同嘅方法啦，譬如喺印尼寄嘢翻嚟又好，喺香港寄嘢翻去又好。咁呢啲消費亦都冇慳到啊。 實在呢一啲消費，我覺得咧係實在講真，我覺得就係消費變咗啊 ，Barbie 嚇變咗乜嘢？ 真係變做咧，你以前印尼嘅時候，你唔印寄翻印尼，你唔會寄香港買咗啲口罩咁樣寄翻去噶嘛、嗯？你會買翻香港啲嘢俾個女有啲係買嗰啲奶粉啊，奶粉都有買翻去噶，咁樣買翻啲衫啊，買翻啲鞋啊，而家就轉咗買翻啲健康嗰啲啊，或者嗰啲眼鏡啊咁樣寄翻去啦。咁嗰度都有啲係寄翻嚟，都係需要啲食物嗰啲啊，或者 snack 嗰啲啊，係因為 通常都係佢 嘛，咁就食翻屋企寄過嚟嗰啲嘢啊，類似呢啲咯，都係轉咗咯。 咁我覺得有呢一個轉變咧，又唔出奇嘅。但係最搞笑嘅就係咩咧？你講起話寄呢啲口罩或者係清潔用品咧。我而家疫情初期咧系调转噶嘛，喺印尼寄翻嚟噶，跟住而家咧就调翻转啦，喺香港寄翻印尼咯。不过你讲起呢一个问题咧，的而且确最近听到多咗格格咧系去揾一啲口罩嚟买嘅，即系譬如而家多咗或者普遍咗啦，个价格亦都系比较叫做回落咗啦，唔会好似当初话百几蚊一盒啦。依家好多地方都可能系卖翻普通以前我哋买开嘅价钱系几十蚊一盒咁样咯。真係多咗見到格格咧喺呢一啲嘅地方買咗呢一種嘅物品咧，係寄翻去嘅，即係真係有留意嘅，亦都有見到佢哋係譬如幫埋人哋買啊，等等呢一種情況都有。咁所以我就諗啦，係咪真係因為初期嘅時候咧，就大家都喺印尼度寄翻嚟香港啦，咁然之後到咗而家咧，可能到佢哋嗰邊疫情咧嚴重嘅時候咧，就喺香港搜羅翻呢啲物資寄過去啦。咁不過點都好啦，其實都係一種關懷嚟嘅，同埋都係代表住佢哋有呢個意識，起碼要用呢啲物品先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續住同心抗疫，無論係香港嘅格格定還是係印尼嘅格格都好咧，希望意識 keep 住都係咁強啦。 Pada ketika daun jatuh, kau ada pada ketika angin.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再多超过21,000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感染个案突破100万。首相约翰逊宣布，从星期四起，英格兰地区将再次封锁，维持到12月2日。在封鎖措施生效期間，餐廳和酒吧只可以提供外賣，非必要商店必須關閉，民眾如果沒有特別需要必須留在家中。但是同年初封鎖不同，學校會保持開放。約翰遜說沒有人想實施這些措施，但是如果不採取行動，醫療系統將會不勝負荷，每日可能有幾千人死亡。他又說今年的聖誕可能跟過往很不同，但是他真誠希望憑這些措施屆時可以容許家庭聚會。美國大選星期二舉行，爭取連任的總統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選前最後一個週末加緊拉票。特朗普在關鍵搖擺州賓夕法尼亞舉行一共4場競選集會， 他嘲諷拜登只是懂得講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事，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事講。特朗普強調政府在應對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好，又說美國距離大規模分發疫苗只是幾星期之遙。拜登在密歇根州首次聯同前總統奧巴馬一同拉票，批評特朗普沒有應對疫情的對策，除了賺錢之外什麼都不做，又無視科學。奧巴馬說最初希望特朗普為了美國著想會認真看待總統的工作，但是特朗普從來沒有這樣做，大家可以選擇改變，選擇一個更好的美國。昨日是太子站831事件发生14个月，太子站一带昨日有人聚集，警方拘捕两名男子，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和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正被扣留调查。警方亦向一名涉嫌违反限聚令的女子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說昨天挨晚大約6點起，旺角近港鐵太子站一帶有群眾聚集，警方先後發出警告，但仍然有人拒絕聽從指示離開，於是採取執法行動。西班牙甲組聯賽皇家馬德里4-1大勝侯爾斯卡，為銀河艦隊先開紀錄的是超過一年沒入球的夏薩特，賓斯馬亦有兩球進帳。近況一般的巴塞羅那只能靠基沙文的入球，以1-1逼和下半場大部分時間十分應戰的艾拉維斯。巴塞羅那連續四場聯賽不勝。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乾燥，本週中期風勢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船》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像很怪，跟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船》 请跟我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他是晴晴。 CIBS。 他是晴晴的妈咪。 CIBS。人人广播。 他们的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在大气电波讲出智障人士的故事和梦想。 我们可以，你都得的，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需要协助，打来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理想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可不可以恋爱？可以。但是你要做啲嘢咯。 让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心被曾掩盖。让我去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比爱。 想拍 拍拖唔系净系企喺度等运到就得噶，例如可以学下 Bella 呢首歌入边所反思咁样嘅，想人中意你，不如都谂下点样系值得被爱啊！作曲系徐乐昌，填词张美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魏景宏。 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Bella 林咏彤，可不可以恋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啊？ 我会唱歌啦，同埋我会瞓觉啦。 识记我记。 大声嗌。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唱、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点38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这个时候呢，除了有格 Barbie 在直播室之外，也有格先生。什么 Barbie 格先生？ 什么 Barbie 格 Barbie？ 同大家看看今日的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的。根据格坚先生头先所讲咧，就系咧喺风势较大之前咧，就可以把握呢个天晴同埋干燥嘅气温咧，就系可以晾下啲厚衫啊，洗下啲厚衫咁啦吓。咁啊，室外录低气温咧，现时咧就系22度，相对湿度系77%。提一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 Sekarang temperaturnya 22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77%.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Di hari ini cerah dan juga kering d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7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angin ya. Dan kedepannya 1-2 hari juga tetap cerah dan kering d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angin akan lebih besar. 咁亦都要睇一睇啦，因为呢一种嘅天气咧，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啦，都比较多咗一啲嘅流行疾病啦，好似话呢个季节性流感咁样咧，都比较流行嘅。咁有冇方法可以预防同埋系令到你减低中招嘅机会咧，贾先生？ 嗱，ini bisa coba untuk mendapatkan vaksinasi influenza ya, karena di cuaca begini ini perubahan cuaca memang ada kemungkinan ya kena flu, jadi vaksinasi influenza ini adalah salah satu cara yang efektif untuk mencegah komplikasi flu dan penyakitnya dan juga mengurangi masuk rumah sakit dan bahkan kematian. Jadi untuk semua orang dari umur 6 bulan ke atas, kecuali yang emang ada kondisi yang tidak cocok untuk divaksin, baiknya juga menerima vaksinasi setiap tahun. Jadi ada skema subsidi vaksinasi nih, dan orang yang berhak itu bisa mendapatkan subsidi dari vaksinasi dari dokter privat yang juga udah ikut dalam skema ini. Jadi orang yang berhak itu termasuk Hong Kong resident, jadi orang yang hamil, orang umur 50 ke atas, anak-anak umur 6 bulan sampai di bawah 12 tahun, orang dengan difabel atau menerima tunjangan difabel atau penerima CSSA tertentu. Jadi subsidinya itu levelnya $240 per dosis, dan dokter mungkin bisa minta ya biaya layanan, tapi ada juga dokter yang tidak ngecas sama sekali. Jadi orang yang berhak mendapatkan program vaksinasi pemerintah ini termasuk semua warga Hong Kong umur 65 ke atas boleh juga mendapatkan vaksin ini dari klinik pemerintah, klinik publik, nggak usah bayar, gratis. Jadi karena butuh 2 mingguan untuk ada antibodinya setelah divaksin, jadi boleh didapatkan vaksinasinya lebih awal untuk melindungi diri dan keluarga. Kalau ingin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hv.gov.hk atau telepon 2125 2125。 关于呢个季节性流感嘅注射咧，亦都系有一啲嘅津贴资助计划嘅。咁咧，如果想知道多啲详情嘅话咧，就可以上到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www.chp.gov.hk， 或者系致电呢个卫生署嘅热线电话啦，2125-2125查询啦。 台通识六十秒， 考下你啊，边种花系属于印尼国花呢？ 白色茉莉花。 你只系啱咗三分之一。其实印尼国花一共包含咗三种独特具象征性嘅花种，分别有白色茉莉花、蝴蝶兰同埋大黄花。 系啊，我知道白色茉莉花又被称为印尼国花之首，有代表纯洁神圣的意思，同时象征印尼人民清纯朴素而优雅的气质。印尼人不单止在婚礼上面会用白色茉莉来到装饰，甚至会用来当作祭品。那蝴蝶兰呢？ 蝴蝶兰因为外形似蝴蝶，颜色又多样化，所以被列入为印尼国花，同时它亦都是世界上栽培最多的花卉品种之一。 那大黄花呢？我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花，有世界花王之称，因为体积够大就被视为印尼国花之一了。 不止的，大黄花的花瓣巨大之余，开花的时候更加会发出阵阵恶臭，以吸引乌蝇啊等等的昆虫来到帮它散播花粉。咁特别成为印尼国花一啲都唔出奇啊。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既然疫情持续住，亦都有一啲嘅好重要健康资讯要麻烦阿格先生提一提我哋。 Jadi seperti biasa kita juga harus selalu waspada ya untuk menghindari dan juga menangani virus ini. Jadi kita selalu pakai masker dan masker yang bisa nutup mulut, hidung dan dagu. Dan kalau kitanya bersin, batuk juga pakai tisu dan buang dalam tong sampah yang tertutup. Dan setelah kita bersihkan tangan dulu ya sebelum pakai masker dan setelah lepas juga. Dan dalam transportasi umum dan tempat ramai juga harus ingat pakai masker selalu. Dan di rumah kita juga harus bersihkan rumah dengan benar,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siram pipa U-trap pembuangan air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ekitar sekali seminggu, dan kita sering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dan air selama 20 detik. Dan kalau enggak ada fasilitasnya, boleh pakai cairan pembersih dengan kandungan alkohol. Dan kalau orang yang sedang sakit, jadi harus mendapatkan perawatan medis, dan hindari keramaian selalu, jangan jabat tangan dan hindari kontak fisik, juga tetap social distancing ya. Kamu itu indah dalam hidupku, kulukis wajah kamu dalam ruangku, dan kau bagi Tuhan. Aku ingat hari Minggu kita berdua saat aku akan katakan cinta ini anugerah dari Tuhan takdir hidupmu aku kamu 呢、这个时候咧，仲有最后一个嘅 announcement 咧，要麻烦阿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嘅。 Ini subsidi satu kali untuk rumah tangga berpendapatan rendah untuk orang yang tidak tinggal di perumahan publik dan tidak menerima CSSA. Jadi Dana Peduli Masyarakat sudah meluncurkan program subsidi biaya hidup untuk orang yang berhak dari yang tidak tinggal di rumah perumahan publik dan tidak menerima CSSA untuk meringankan tekanan keuangan. Jadi permohonannya itu sudah diterima dari tahap per tahap dan sekarang ini semua rumah tangga boleh memasukkan permohonannya sampai tanggal 30 November. Boleh langsung perorangan langsung bawa ke sana atau pakai surat ke service unit yang ditentukan. Untuk detailnya pergilah ke website Community Kevin atau telepon 2180-6666. Bukan salah, kemudian kuan yu ini kek kuan ngai ki kem ke cha sun yi sin ni hai 2180-6666. Jika ni dia usul yu kewa ni, jau kaya zi ki da di mo hai cha sun 啦，好啦，今个礼拜节目时间差唔多咯，我哋下个星期日朝早嘅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嘅，拜拜，格先生， 拜拜 Barbie. Cintai seseorang yang ku pun mencintai itu sempurna takkan siakan dia belum tentu ada yang seperti dia satu dunia tahu aku bahagia banyak saksinya takkan duakan dia belum tentu esok kan masih ada kesempatan tak datang kedua kalinya hargai dan jaga ku panjatkan selalu doaku Tuhan jodoh bukan soal